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8月6号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指数为5.8，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六，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没有限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举行，旅客从首都机场出行需持有绿色健康码。 南京7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隔离。 东京奥运及时报，女子20公里竞走，中国选手刘虹夺得一枚铜牌。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实施，重大突发最迟5小时内向社会发布。 天津方面，天津天塔注入新的活力，打造文旅融合新亮点。 河北方面，河北廊坊8项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国内其他方面，台风卢碧过境，福建多地遭遇强降雨。 国际电讯，德尔塔毒株肆虐，美国加州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 另外，东京新增新冠感染人数首次超过5000人，持续爆发式增长。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5集，刘丽用冬奥战袍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疫情通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6号通报，8月5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4例，本土病例80例，江苏61例，湖南9例，湖北6例，内蒙古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6号下午4点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3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北京无新增病例。8月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说，8月6号0时至15时，北京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旅客从首都机场出行需持有绿色健康码。发布会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莹介绍，首都从首都机场出行需持有绿色健康码，规范佩戴口罩，经测温后方可进入航站楼。国内的其他机场入境不满21天的旅客需要进行闭环管理。对国际客运保障人员做到四指定，来听介绍。 对国际客运保障人员做到四指定，这四指定是指指定服务人员、指定服务区域、指定休息区域和指定场内交通车辆。 国际货运保障的人员做到四固定：作业人员固定、作业场地固定、生产设备固定、休息区域固定。对直接进入国际客货舱的人员、接触入境旅客及机组的保障人员、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人员、直接接触重点管控生活垃圾的从业人员，严格执行两集中的管理要求，即工作区域集中、作业人员居住集中，确保国际客货运航班保障人员不与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混流。 另外，由于各地的疫情防控政策和市场需求因素，目前各个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相关城市到首都机场的航班，涉及到的城市包括南京、扬州、淮安、张家界、常德、郑州、德宏、宜宾、泸州、沈阳、芜湖、天府、海口以及荆州。下一步，首都机场将会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和各地疫情的防控需要，对于相关城市进京航班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北京友谊医院二码合一，减少患者的在院时间，避免人员聚集。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新闻发言人张中涛介绍，北京友谊医院持续加强门急诊的防控管理，严格遵守三级预检分诊的筛查制度和首诊负责制，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就诊人员采取流行病学接触史询问、复查核酸检测等措施，对有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的患者及时做好信息登记，采取闭环管理。 为了减少患者在院时间，避免人员的聚集，采取二码合一，患者扫一次二维码即可完成健康宝登记，并且进行医院的流调表填写，方便患者就诊。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和分时段就诊，提供多平台预约挂号，候诊时间精确到30分钟。另外，采取一室一医一患的措施，增加诊疗室的数量，为老年患者设置五码登记通道。为降低就诊高峰人群的密度，在西城区院区开设周末的全天门诊，而通州区院区开设周末半天门诊，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就诊时段选择。 延庆区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设冬奥等重点领域应接尽接。发布会上，北京延庆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叶大华介绍，今天是冬奥会倒计时182天，为确保冬奥如期顺利举办，延庆结合实际，聚焦四个方面，全力筑牢疫情防线，确保首都安全。 四个方面，一是要筑牢冬奥筹备举办的安全防线，二是要筑牢首都西北门户安全防线，三是筑牢农村地区的安全防线。延庆呢是涉农大户，筑牢农村防线是确保全区全面安全的基础。四是要筑牢旅游重点行业的安全防线。作为北京的后花园，夏都延庆备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也是首选的避暑胜地。到延庆旅游、休闲度假的游客激增。为了确保旅游的安全，延庆执行限量、预约、错峰的管控。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紧盯冷链食品的疫情防控重要环节，积极开展冷库专项整治。记者6号跟随丰台区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检查时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北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没有检测出阳性样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带来的报道。 6号上午，记者跟随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进行检查。在市场大门口，记者看到每名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扫码登记，拎着消毒液的工作人员还会绕车一周，对车喷洒消毒药水。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总经理刘翠苗介绍，从去年开始，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还开发了京深一家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专门对入场货车及人员进行预约登记管理。丰台区市场监管所16庄市场所所长高建立介绍，京深海鲜批发市场对所有鲜活食品样本和环境点位每月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对从事进口冷链的呢，每周对从业人员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人员是大概是400到450，环境呢每周是基本上350个点位，样本检测呢基本上每周150到300，基本每周一下午休四，搬家是大扫除清理死角。从这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对京深市场的检查呢，目前来说没有出现阳性的样本。

这则视频中，一个长条形的馒头上面有咖啡色的三个字乐活城，将馒头分四刀切开，截面依次展示出了红色的房山加油四个汉字，蒋女士给它起名为幸福馒头。为了让这四个字更醒目，蒋女士还特意用甜菜根打成汁儿来和面。 先做四个馒头胚子，然后把这四个字再用一个大的面团给它包裹起来，表面上贴上了乐活城三个字。因为之前武汉疫情，记得我看见过这样的视频，然后我就想试着自己做了一下，正好也有政府提供的面粉。 八月一号凌晨，天恒乐活城小区出现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小区第一时间进行封控管理，69栋楼，居民5278人，属地政府即刻开始部署这个大型居民小区的生活物资供应。 第一时间给我们供应了有蔬菜、鸡蛋、面粉、有米，大家基本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隔离不隔心，文化活动和心理疏导工作也随即展开。小区所属的岩村镇宣传科负责人温兴善介绍， 发放了一些解压的玩具的大礼包，里面有魔方、有九凉环、有环绕道，缓解一下咱们紧张的情绪。然后呢，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四名的心理医生以及学校的一些志愿者进行线上的一些心理疏导活动，同时根据居民的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开展了一些线上的厨艺比拼大赛。居民的点击量已经有近6万次了。书画美术作品的大赛现在已经收到作品100来件，点击量有2万多次了，也会评出一些小的奖品啊，通过物资配送这块发到居民手中。 蒋女士也表示， 希望疫情大家能够安心的居家隔离，配合政府，他们是咱们强有力的保护伞，不需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同心协力，一定会平安度过这次疫情。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8月4号、5号，河东区围绕天津站地区启动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的筛查工作。截至5号晚间10点，已采集并检测14803人，结果均为阴性。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带来的报道。 这次核酸检测筛查范围为天津站内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和紧邻天津站的汇合家园、月光园、惠森花园等周边7个小区的部分居民。筛查方式采用口咽拭子核酸检测，实行1:10混检采样。筛查区域划分为2个片区，分别为天津站前广场片区和天津站后广场片区。不时的降雨并没有对现场采集造成影响，每个采样点都搭建了避雨遮阴的帐篷，等待采样的居民在帐篷下每10人一组有序排队等候。 筛查非常有必要，对我们自己和对别人都是保护， 感觉一点都不疼，很快的就做完了。 为了做到应检尽检，社区居委会利用基层网格，通过社区微信群及时通知，并利用小区广播循环播放相关注意事项。 居民尽快去第二实验小学金马宾馆入口做核酸检测，带好身份证、口罩。 此外，各社区工作人员还安排了错峰错时采样，减少居民等候时间。春华街巨福新源社区党委副书记孙泽锦说， 我们采取了逐个楼、逐个楼门的排查动员工作，并且在各个的业主群、微信群里做动员工作。每个楼呢，我们都规定了一个固定的时间，避免这个核酸检测的居民到检测点扎堆等情况呢。 据了解，截至目前，本轮河东区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筛查涉及各类人员14803人。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 医院一直都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场所，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制定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坚决防止新冠疫情院内感染，保证就医的安全。具体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天津台记者张清淼带来的报道。 目前患者到全市各级医院就诊都需要进行行程码和入院登记码双码联查。河西区中医医院预检分诊处护士刘颖说，由于基层医院的患者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在实行双码登记后使用手机会有些不便，为了保证他们都能快速顺利入院，护士会主动协助老年患者操作手机。河西区中医医院是一家2级医院，同时兼具社区医院的职能，为保障入院患者的安全，医院按照规定强化了日常工作的流程，严格杜绝院内感染的发生。河西区中医医院副院长胡小伟说， 在医院内设置了专门的负责院感防控的人员，同时对日常的空气消杀、物表消杀以及医疗废弃物的这些处理进行督导检查， 我们在洪博里社区站还有一个疫苗接种点儿，现在承担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工作。我们在接种门诊那边增设了接种台，划分了不同的区域。 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去年3月24号起被确定为天津市航班新冠肺炎可疑症状人员接诊定点医院，并进行封闭式管理。目前本市各大三甲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也都在根据要求进行严格疫情防控，特别是在预检分诊、门诊诊室以及住院和陪护等重点方面制定具体防控措施，保证广大市民就诊安全，坚决防止院内感染的发生。 接下来关注全国范围的疫情防控。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湖北省疾控中心副诊副主任李阳介绍，湖北本轮疫情呈现在局部形成聚集性疫情，同一传播源单一传播链，所有的后续感染者均在隔离管控流调范围内，排查中发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在局部形成聚集性疫情，二是所有感染者均与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相关联，呈现了同一传播源单一传播链的特点，三是各地在发现感染者之后迅速采取了隔离管控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流调排查，而湖北四地所有后续的感染者均是在隔离管控以及流调范围内排查发现的。自7月31号湖北发现首例输入病例以来，截至到5号晚上的24时，湖北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例，无症状感染者23例。 8月6号上午，南京市召开的疫情防控新发布会上通报，经专家评估，6号南京市有7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隔离。同时，自2021年8月6号起，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道工人新村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保持不变。 发布会上还介绍，疫情期间，南京各医院血液净化室正常开放。针对在隔离期间及红码、黄码的血液病患者，南京市将会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由各个区安排专车接送指定到路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等三家医疗机构来进行血液透析的治疗。 8月6号，从河南省疾控中心了解到，正常经过郑州中高风险区域主干道健康码不会变色。据介绍，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郑州市已全面恢复查验健康码，并在7月31号划分了封闭区、封控区、防控区的基础上，此后连续四次调整扩大封控区的范围，接连调整部分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目前，郑州市对封闭区内全体人员实行封闭隔离、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管理措施，对封控区内全体人员实行只进不出、足不出院、禁止聚集的管理措施。 健康码分为红、黄、绿三个颜色，分别针对不同的人群。红码人员是指需要采取禁止出行、集中或是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管理的人员，包括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人员、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近14天以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等，以及应急处置疫情期间其他需要紧急追踪隔离管理的高风险人员。 继续来关注，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5月23号、5月5号晚上21点通报，为强化空港交通枢纽的疫情防控工作，海口暂停所有国际货运航班起降美兰国际机场，并要求进出港旅客含接送行人员提供48小时内的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时发布了免费退票的提示，旅客在2021年8月4号零时前已购买乘机日期在8月4号至8月31号的国内机票，自8月4号零时起至航班起飞之前可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8月6号，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通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从8月7号零时起，经三亚火车站前往北京的所有旅客需持有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车。三亚火车站将在安检时进行核验，请旅客提前做好安排，以免耽误行程。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8月6号通报，8月5号零时至24时，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0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7例，其中本土1例，境外输入16例。 据通报，新增的一例本土确诊病例于8月5号在瑞丽市严管区隔离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轻型。 据湖南株洲市卫健委网站消息，8月6号零时至中午12时，株洲市新增报告石峰区一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为集中隔离管控人员中排查发现，是7月29号报告的2号阳性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现已闭环转至市定点医院隔离医学观察，所经过的环境均已实施了终末消毒。 8月6号，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陈斌在广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天起为方便群众第一时间检测核酸，广州指定34家核酸检测服务点提供24小时全天候核酸样本采集服务。 陈斌还透露，目前广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在保障日常医疗健康服务的同时，正全力做好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应急转运隔离以及医疗救治工作的准备和演练工作。截止到8月5号的18时，广州市本轮国内本土疫情关联密接270人，次密接2074人，均已落实健康管理，核酸均为阴性。 在8月6号扬州市疫情防控专题发布会上，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朱颂华介绍，疫情期间是价格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针对群众关注的蔬菜、猪肉、鸡蛋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问题，扬州市市场监管局约谈市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部分重点商户，组织市区大型超市做出保质量、稳价格承诺，采取行政指导、行政约谈、提醒告诫、行政处罚等措施，指导经营者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依据成本合理制定零售价格。 下一步，扬州市市场监管局也将会聚焦重点的商品，及时掌握米袋子、菜篮子市场价格的运行动态，提高超市、批发市场以及农贸市场的巡查频次。以上就是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会。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即时报。 东京奥运即时报继续来关注六号的比赛结果。六号下午在札幌大通公园进行的奥运会竞走比赛结束了女子20公里的决赛争夺，意大利选手帕尔米萨诺以1小时29分12秒夺冠，中国选手刘虹以1小时29分57秒的成绩排名第三，为中国代表队赢下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杨佳玉排名第12。 另外一边，6号上午结束的男子50公里竞走的争夺，并不出名的波兰选手托马拉以3小时50分08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三位中国选手也都顺利完成比赛，其中边通达3小时52分01秒获得了第七，王钦3小时59分35秒获得第21名，罗亚东则是3小时40分50秒获得了第31名。 在5号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金牌赛第二场，河北小将孙颖莎再战伊藤美诚，以3-1的比分拿下对手，为中国女团3-0获胜贡献了关键一分。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收获的第34枚金牌，至此河北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已经获得了6金2银3铜的好成绩。请听河北台记者安鹏带来的报道。 在此前的女单半决赛中，20岁的小魔王孙颖莎直落4局淘汰中国女乒头号对手伊藤美诚，吸粉无数。再次面对熟悉的对手，孙颖莎依旧保持犀利。孙颖莎的启蒙恩师杨广帝赛后激动地表示：“ 就是以孙颖莎这个这么年轻队员呢，第一次代表队中国队出征参加奥运会，在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是吧？单打和团体的主要一对一的赛场上，能够2次完胜伊藤，主要孙颖莎在第二场当中呢，代表中国吧，就是立了功吧。” 杨广帝介绍，从他第一次看见孙颖莎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小姑娘不一般。 是吧？孙颖莎呢，当时还不太显。因为他个头小，他又短又粗的小胖胖，你别看小吧，是吧？孩子那种打球那天赋那感觉，我一眼一看，我特别对我的路子啊。 从17岁初登国际赛场到今天代表国家队出征奥运会，石家庄姑娘孙颖莎过五关斩六将，不负荆棘，一路前行。中国乒乓球的后起之秀，世界乒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孙颖莎。未来可期，杨广帝， 我看好他将来呢，他能承担起国家的大梁，是吧？回来可能会更优秀，将来要发展前途无量。 六号中午，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东京体育馆结束了男团铜牌的争夺战。东道主日本队凭借着张本智和、丹羽孝希还有水谷隼的出色表现，3-1战胜对手韩国队，收获了乒乓球男子团体的铜牌，这也是该队历史上第二枚奥运会男团奖牌。此外，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国队和德国队的比赛今天晚上打响。 六号，作为第一位获得奥运会空手道比赛入场券的中国选手尹笑妍，将向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的金牌发起冲击。尹笑妍在此前的奥运会积分赛排名榜首，在2017到2019年之间，一共拿下了3个冠军，包括雅加达亚运会的金牌。本届奥运会，这位空手道选手具备着不俗的冲金实力。然而，这位女将的成长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烟带来的报道。 从排球到跆拳道再到空手道，尽管在运动生涯早期几经变动，但尹笑妍一直很明确自己的目标。 你要想打人，你就得先学会挨打，这是我们教练最早的时候教给我的一句话，你就得这样。 能吃苦的尹笑妍白天认真当陪练，爱思考的尹笑妍晚上拉着老队员给他指点。经历了5-6年的陪练生活，这个好胜的小姑娘终于拿下了奥运会积分赛排名榜首和3个冠军。对此，尹笑妍的笑练同时也是国家队空手道主教练管建民鞭策道：“ 从15-16岁进入国家队空手道项目，一直在和当时的李红，我们的世界冠军、大满贯选手去做陪练。我想的话，在陪练当中也给他很多的历练和认识。现在的尹笑妍应该说从整个这个技术能力上不是最强的，虽然是世界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一不能代表你是技术第一的，因为它涉及到奥运的积分周期变化是这么产生的。来讲就是经常要告诫他，你的积分不代表你的成绩。 面对马上到来的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决赛，尹笑妍抱着最大的期望奔向赛场。 我也很期待，我是真期待奥运会。因为这也是毕竟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嘛，对我来说也可能说是唯一一次，所以我又期待又很珍惜。我就希望我 这次希望这个奥运会能让我站上最高的领奖台，我真的太渴望了。 六号中午，东京奥运会拳击女子中量级半决赛在国际馆战罢。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倩以5-0完胜了俄罗斯奥运会选手马戈梅达列娃，晋级到决赛。李倩接下来在决赛当中将会和赛会的头号种子英国选手普莱斯来争夺金牌。 奥运会摔跤比赛6号继续进行，在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的孙亚楠以7-3战胜乌克兰的李瓦奇，闯入了半决赛。这场半决赛将在今晚打响。在男子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复活赛里，邓志伟下半场反攻连得6分，以7-2的成绩战胜了埃及对手，进入铜牌争夺战。今晚这场比赛他将与伊朗的扎尔争夺铜牌。 接下来关注皮划艇赛场。6号上午，奥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展开了第五个比赛日多项预赛的争夺。中国队在四个预项当中均有选手出场。其中在女子500米双人划艇项目当中，2019年世锦赛冠军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以1分57秒870的成绩创造奥运最佳成绩，获得预赛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半决赛。 另一边，在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项目中，刘浩以4分06秒914获得了小组第二，直接晋级半决赛。另一位的郑鹏飞小组第三，未能直接晋级。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以4分05秒502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晋级了半决赛。 在女子500米四人皮艇项目当中，中国组合李东银、周玉、马青、王楠没有能够直接晋级半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们是以1分36秒379获得了小组第二，晋级半决赛。而在男子500米四人皮艇项目中，中国的组合杨晓旭、王从康、张东、普廷凯没有能够直接晋级半决赛。而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们是以1分24秒036获得小组第三，同样也晋级到半决赛。 六号下午，在伊豆场地自行车馆进行的奥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结束了女子争先赛32分之1决赛，中天使直接晋级，鲍山局经过复活赛也顺利晋级，中国香港车手李慧诗也进入了下一轮。 再来关注女排方面，奥运会女排6号展开半决赛较量，美国和塞尔维亚连续两届奥运会争夺决赛权。美国女排发挥出色，3-0最终完胜对手，时隔9年重返决赛。这也是美国队继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第四次获得奥运争夺金牌的机会。 另据外媒消息，巴西女排接应打坦达拉因赛外药检呈阳性被临时禁赛，他于6号回到巴西缺席当天晚上与韩国女排的半决赛。5号晚间，巴西奥委会宣布坦达拉将临时停赛。根据声明，坦达拉是在7月7号巴西的一次赛外检测中被检测出了兴奋剂呈阳性。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足球方面的消息。5号，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发布公告称，梅西将不会继续为巴萨效力。俱乐部在5号晚间发布的公告称，俱乐部和梅西之间原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且双方均有在当天签署新合同的明确意向，但是由于经济上和西甲的相关规定方面的障碍，最终双方没有能够成功签订合同。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方面。为了满足大兴区及河北固安周边城市居民更早搭乘地铁通勤的需求，同时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京港地铁将从下周二起对4号线大兴线首末班车的时间进行调整。随着京津冀城镇的一体化发展，大兴区及河北固安周边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不断提升。为了让乘客更灵活地选择地铁通勤时间，这次对4号线大兴线首末班车时间进行调整，其中天宫院站开往安河桥北站的首班车提前25分钟，为早5:05发车，公益西桥站开往安河桥北站区段的首班车调整为早5:03发车。同时，安河桥 桥北站看望天宫院站的末班车延后15分钟，为晚间的10:35发车。安和桥北开往公益西桥站区段的末班车调整为晚间的10:48发车。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今年新修订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近日印发实施。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从6号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后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主责部门最迟应该在5小时之内向社会发布公共信息。近期，北京市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进行了升级，将抓拍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审核无误之后，交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进行处罚。6号，北京市交管局法制处的科长徐永辉做客《汽车天下》栏目，对于机动车礼让斑马线的政策首次进行了解读。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指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车身任何部位没有进入人行横道区域，遇到已进入人行横道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机动车前方时没有停车让行的行为。市交管局法制处科长徐永辉介绍，比较典型的有下列几种行为。 一，从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行人队伍中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中断的。二，逼停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行人的。三，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仍强行通行的。四，采取突然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以及其他影响和妨碍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通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明确规定，机动车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本市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进行升级后，交管部门将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执法相结合的形式，对机动车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徐永辉说， 一种是现场执法，有现场执勤的民警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纠正处罚；另外一种方式是非现场执法，通过电子警察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记录，拍取照片取证，将相关的图片资料上传到公安交管部门信息系统之后，通知机动车驾驶人接受处罚，处以200元罚款，并记3分。 当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遇到行人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短时间无法通行时，应该怎么办呢？徐永辉介绍， 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首先应该还是按照法律规定停车避让行人。另一方面呢，对于路口的交通秩序，我们交管部门呢也是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对机动车还有行人秩序都加以控制。同时呢，路口呢也有交通民警、协管员以及志愿者，最大限度的保证机动车和行人都能够有序通行。 8月5号，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西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百年辉煌艺术献礼暨天塔西岸书斋 AR 项目上线及新电梯启用仪式”在天塔湖风景区举行。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带来的报道。 昨天，全新高速电梯正式在天塔运行。这是天塔自1991年建塔起首次更换高速电梯。从地面到达253米瞭望厅仅需40多秒。乘坐时感受静谧、平稳、快捷。两位游客体验后说， 电梯的话比以前更明亮了，让人心情也比较开阔吧。环境确实特别安逸。 电梯我觉得非常快，只用了40多秒就到了，非常的现代化，我觉得体验非常的棒。 257米高的天塔西岸书斋为读者全新设计了遇见猫馆长 AR APP， 主打沉浸式互动体验。读者们说， 这里不仅有实体的猫，还有 AR 猫，扫桌子上还有包括一些书架上的猫的二维码，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比较有趣。 AR 挺新奇的，头一次运这种度猫体验，看书的时候感觉猫就在你身边。 此外，作为金门新地标、网红打卡地，天塔湖风景区还特别推出了新锐灯光秀作品《光 Light》，以一条自天塔270米高处发射、穿过天津夜空的激光为艺术表现手段，让市民游客感受城市的科技美感。天塔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燕说：“ 下一步我们将会更加丰富具有天塔特色的文创产品。”利用好高科技进一步打造我们的灯光秀项目，让文化活起来，打造充满活力、智慧化、包容性更强的创新的文旅融合新地标。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 因为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天津滨海新区一家便利店受到了行政处罚，这也是天津市首例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行政处罚。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廊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确定了民生项目任务清单，其中包括重点民生项目及公积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目前住房公积金八项跨省通办服务事项全部开通。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台风卢碧。记者从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卢碧的影响，福建宁德、福州等地区普降暴雨或大暴雨，部分的城市低洼地带已经出现了内涝积水。截至到六号早上的七点钟，福建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6.4万人。 气象部门预计六号、七号两天，福建沿海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福建部分地区持续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土壤含水量大，需要重点防范将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自涝。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美国。据美联社报道，加州最新疫苗接种指令适用于大多数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包括医院、专业的护理机构、精神病院、透析中心还有诊所等等。上述220万人应该在9月30日之前完成接种。因为特殊情况不宜接种的医护人员可以持规定证明来免于接种。另外一项指令当中，加州要求医院、专业以及中级护理设施需要提前核实室内访客是否接种了疫苗，或者是病毒检测是否为阴性。截至到5号，加州约53.3%的居民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 东京都5号发布消息称，新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为5042人，该数字超过了4号的4166人，连续2天创历史新高，并且首次超过了5000人。首都圈内，神奈川县新增1846人，埼玉县1235人，千叶县942人，均创历史新高，爆发式的扩大的趋势持续增加。 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接见了一名奥运会日本代表团冠军队成员时，咬了一下这名队员的金牌，招致众多的网民以及运动员批评，河村因此被迫道歉。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女子垒球队在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来自名古屋市的投手后藤美宇4号来到了名古屋市政府做客。在后藤把自己的金牌挂在了河村脖子上之后，这名72岁的市长把金牌抓在手里说好重，随后突然摘下口罩，未经后藤的允许就在金牌上咬了一口。 继续来关注韩国方面，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6号宣布，各地现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将延长2周。金富谦在一场多部门会议上说，各地新冠防疫响应措施将延长至本月22号。他认为，疫情防控对遏制病例数增长、确保秋季安全开学至关重要。 国际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解雇了3名员工，原因是他们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就去办公室上班，违反了公司的防疫规定。 CNN 实施居家办公已经1年多，他们的总裁朱克在一份备忘录当中重申， CNN 对于员工不接种疫苗就来办公室持零容忍的态度，来办公室工作、外出或是其他员工一起工作都要事先接种疫苗。 继续来关注，南半球正值冬季，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本应该迎来降雪的高峰期，但是这一山脉今年降雪水平跌至新低，意味着当地的滑雪业面临缺雪的尴尬，而居民则面临缺水。安第斯山脉是世界最长山脉，纵贯南美大陆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这条山脉有许多海拔6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的高山。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5集，刘丽用冬奥战袍讲述中国故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 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设计的服装让运动员在赛场上大放异彩，他找遍了世界100多种面料，只为让运动员在赛场上发挥更好的竞技水平。他希望中国体育健儿能够穿着自主研发的服装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是刘丽，他为冬奥做战袍。 我作为一名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的理想是在咱们中国运动员身上穿上我们自主研发的比赛服。 这是2019年花滑世锦赛孙文静韩聪在夺冠后进行的表演滑英雄，两个人身上穿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服装就是刘丽设计的。 2018-19赛季的这是表演滑的那套服装，但是第一次跟他们接触，滑滑服装是非常小众的。做第一批服装的时候也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把我们最好的工艺都用上了。虽然是个表演滑，我们染色的师傅都是请的英雄的那个染色师。我很意外，我还记得那个东运中心的一个分管领导直接打电话，他说那个得金牌了，你赶紧看穿的你们的衣服。这个对我们是太大的一个好消息。 刘丽，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正是这次合作开启了他制作冬季运动服装的大门。2019年，刘丽带领的科研团队获批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季运动与训练比赛高性能服装研发关键技术项目，从而负责冬奥国家队比赛训练服的研发。 这种属于什么面料？感觉有点像胶皮又 这是 PU 的一个材料。 在刘丽工作室的门口摆着两个服装人台，他们身上穿的正是研发中的竞赛类项目的冬奥战袍。 减阻肌理的微结构，就游泳衣里面的 鲨鱼皮。 哎，鲨鱼皮这个概念比较了解的多一些。 以往大多数冬奥项目的比赛装备都是海外进口，但是当刘丽把这些衣服拿到实验室测试时，却发现效果并不理想。 老外给我们提供的以前的那些赛服不理想的，就表面上他说这个是最好的减阻面料给你们做的，但是实际上拿过来之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测试发现功能不好，这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你拿不到它最新的科技，只有我们自己人才可能为中国人运动员挑选和制作最好的服装。 在竞赛比赛中，0.01秒往往就能够决定冠军的归属，而这个差距可能就会来自于运动员的服装和装备。为了给竞速类项目运动员设计战袍，刘丽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了上百种面料进行试验测试，基础性能应用于服装的减阻设计当中。 我们就一块一块的进行风洞测试，一块一块的比较对比，先筛出最好的来，如果筛不出没有好的，我们就自己去织，改变现状。那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是迎难而上，只能挑起这个担子来。我是20多年的老党员，我下面有很多年轻的教师，告诉他们也是说这个担子就是国家赋予咱们的，历史赋予咱们的，我们为冬奥会做服务，只有把它做好，没有任何别的这个出路。 作为团队的一员，张明文正在跟刘丽讨论冬奥战袍的服装结构，能够为冬奥服务他感到无比的骄傲。 说的我很感动，我当时就热血沸腾，觉得能够有一个机会报效祖国，我还挺激动跟荣幸的。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服装面料的研发很快就取得了成果。 去年12月份的时候，苏将那套服装上了人台，就连续吹了24个小时。一早7点多的时候，我的那个实验员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特别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光结构上的减阻实现了4%的降低，非常高兴。我们希望做到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助力到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也是想作为一个最终在2022赛场上应用的一个黑科技吧。 这是200的，这是120的， 那个就150。它比羽绒的话，要是羽绒的重量的1/10。 而在这个课题当中，东华大学主攻保暖材料的研发，